用上，善护我的哥哥与我安了葬。他越思越想，气愤难当，带好了钢刀吧，就在泪下淌。出离了店房，见那四处都点上了灯亮，桥楼之上起了更棒，还是立烧完了夜香啊，心中就惦记着美娇娘啊。我说是弟儿哎，跟我就走一趟啊，哎哎呦，急忙忙换新装，脸上擦的本是茉莉霜，哎他爸耶，花露水就洒在了身上啊，哎哎呦。

想到今夜在谁家长且啼，他乡何处有爹娘，茫茫衰草迷天地，冷冷寒烟裹孟姜，忽听得何处的钟声不住地响，大概前边有村庄，待奴家顺着声音寻一个住处，树林内隐隐透出灯光，这家人走进了林中，擦了一擦眼泪，原来是个小庙儿，上供着龙王，待奴家供桌的前面安宿一夜，可怜我一片的前心珠宝上苍，无奈何胆了胆沉斗，把行李放下，斜卧在供桌的前边，只拿管地冰凉，强咬着牙儿朦胧醒眼，一阵的秋风啊吹透了衣裳，动醒家人间一高斜月那清光儿照向苏雄似雪霜，这家人面对着月光飘飘嫦娥呀，怎不怜弟子寻夫的苦梦，将我那有灵的娘娘。丈夫真有了山高水远了吗？也许是我的魂梦颠倒，才有这恶思量，自解到我做梦全都是在心头想，大概我思念也无有准章，天也该亮了，处处暖日，地也经湿，地要化化寒霜。忽听得乌鸦乱起松梢上，那些黄鸟飞出古道旁。这家人站起身形，慈小鬼，复又向上拜龙王，欲知轻轻写起语句，蹲身慢慢背起行囊，暗伤心说小妾我方知啊，这行路

怎担？冲天兵，腰手何堪再见如？怕别无端，乘凉地，寻访出事不他声，只因为王夫人怒吹春囊袋，惹出来宝玉探亲问，痴心的相公啊，他们二人的双感情。接下来为你演唱《愚公移山》的片段。